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一周新闻盘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云奇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2018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，数据显示，到2050年，全球城市人口总量将增加25亿，其中中国将增加2.55亿。自媒体大号二更食堂因空姐打车被害事件发表的文章涉及低俗描述，惹怒公众，将面临永久关闭。据报道，罗伯特·唐尼曾穿过的初代钢铁侠战甲在一个仓库被盗，这套战甲价值32.5万美金，目前小偷身份尚未明确。挪威方面近日公布的报告称，2017年全球因冲突导致境内流离失所的总人数达到近1200万，创下近10年的最新纪录。近日获悉，顺丰快递在京的270多个网点今年10月将全部实现升级，目前已有81个网点完成升级改造。近日，古巨基举办1连5场《为我们世界巡回演唱会》香港站特别版，演唱会上意外坠台，但仍坚持演唱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5月20号，星期日，一个充满浪漫的日子，空气中到处都是甜蜜的味道。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？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，最高气温23度，东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2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5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 看到的是朝阳丰台海淀在16到23度，大兴在15到23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96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吃小龙虾过敏怎么办？夏天夜宵的绝配是什么呢？当然是街边的小龙虾店了，约上三五好友喝酒吃龙虾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但是一些人会对海鲜过敏，该怎么办呢？首要呢是要停止吃海鲜类食物，这样呢会慢慢恢复，严重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，吃点抗过敏的提高免疫力的药。在帝都周边清境小黄山本周六要举行半价活动了，这里是北京地质公园，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，这里有全国海拔最高的玻璃栈道，有全国唯一的双层玻璃廊桥，这里就被誉为北方小黄山的白石山。它的植被覆盖率高达98%，空气清新，负氧离子最高可达到每立方厘米19000多个，夏季平均气温在21度，号称天然大空调。如果在北京市区觉得太热的话，可以考虑来这里凉快凉快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太阳升起来，大家一起来，耶耶耶。

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一次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今天九六九，我新奇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菲菲的听友留言说，两个陌生人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再到相守，这短短的相互接触的时间，却能确定对方就是那个要相守一生的人，真的好奇妙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。想点一首汪东城的我应该去爱你。那么如果你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和分享的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好想伸手把你拥抱，世界那么渺小，我们往哪里逃？故事已决定好，谁是谁的主角？想着你的撒娇，看着你的微笑，自认为你神魂。不听谁的劝告，躲进我的怀抱，挡住一切风暴。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？我应该去爱你，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。在爱情的面前，你我都太卑微。

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浮浮沉沉，我们没有办法预知遥远的未来，自然也就无法确定下一个十年自己的样子，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握今天的生活，也可以安排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要怎么度过。经典99，我心奇，你要相信今天你选择怎样度过，它就决定着你未来的生活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台湾男歌手萧煌奇。 看不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一个盲人，没有办法用盲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面对你未来要挑战的世界。其实在当下我好像体会到了一些什么东西，从那一刻我面对我自己看不见的事实。 大象保险 CEO 杨哲。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，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，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，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，然后不放弃，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，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 中国香港男歌手陈奕迅。 别那么容易放弃，艰难这肯定的，你做哪一行都很艰难的，现在这个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，不要怕吃亏。我以前有个比喻吧，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你这么便宜你去做这个什么工作，你什么什么，因为现在人觉得我现在已经是歌手了，我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特定的一个助理啊，坐什么车，用什么麦克风，但是我觉得没有麦克风啊，哎，那我可以可能少声一点，但是你介不介意我就直接唱吧。Because 爱是妒忌，爱是怀疑，爱是种近乎幻想的真理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什么是经典？容祖儿。 从八岁到八十岁都朗朗上口的，或者是过目不忘的，一些东西都是经典，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你在听都有不同的感受，都是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哦，人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雷声再轰不停，雨泼进眼里看不清，谁急速狂飙，借我一身决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，也不恐惧不逃避，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与勇气，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很独立，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， 一直走，是一颗宝石就